《汉书》卷二十四下，《识货志》第四下。凡货，金钱布帛之用，因下以前，其祥米纪云：太公魏州立九府元法，黄金方寸而重一斤，乾元韩方轻重以铢。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，长四丈为匹，故货宝于金，利于刀，流于权，布于布，束于帛。太公退，又行之于齐，至管仲向桓公，通轻重之权，曰：遂有凶攘，故古有贵贱，另有缓急，故物有轻重，人君不礼，则畜谷游于市，成民之不己，百倍其本矣。故万乘之国，必有万金之谷，千乘之国，必有千金之谷者，利有所并也。既本良伪，则足矣。然而民有饥饿者，谷有所藏也。民有余则轻之，故人君敛之以轻；民不足则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。凡轻重敛散之以实，则准平。守准平，使万世之意必有万中之藏，藏强百万。春以奉耕，夏以奉云，累似器械，种享粮食，必取淡焉。故大谷畜家，不得豪夺无民矣。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和诸侯，显霸名。其后百余年，周景王时换前清，将耕铸大钱。善穆公曰：不可，古者天降灾厉，于是乎粮资币全轻重以救民，民患轻，则谓之作重币以行之，于是有母全子而行，民皆得焉。若不堪重，则多作轻而行之，亦不费重，于是乎有子全母而行，小大利之。今王废轻而作重，民失其资，能无愧乎？民若愧，王用将有所罚，罚将后取于民，民不及将有远志，是离民也。且绝民用以食王府，有色川园为黄屋也，皆无日矣，王其图之。福听，足铸大钱，文曰宝货，肉好皆有粥锅，以劝农但不足，百姓蒙利焉。秦兼天下，必为二等，黄金以义为名，上币铜钱至如粥钱，文曰半两，重如其文。而珠玉龟背银锡之属，为器饰宝藏，不为币，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。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夹钱，黄金一斤，而不轨逐利之民，蓄积于营以积事物，痛腾跃。米至担万钱，马至匹百斤，天下已平。高祖乃令古人不得一丝乘车，重税租以困辱之。孝惠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持商贾之律，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。孝文五年，为钱亦多而轻，乃耕铸四铢钱，其文为半两，除盗铸钱令，使民仿铸。 贾谊谏曰：“法使天下功德故租铸铜锡为钱，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，其罪情。然铸钱之情，非摇杂为巧，则不可得盈，而小之甚微，为利甚厚。夫事有肇祸而法有起奸，今令细民人操造弊之事，各引平而著作，因欲尽其厚利微奸，虽情罪日报，其事不止。乃者民人抵罪，多者一线白鼠，即利之所宜，崩吃奔走者甚众。夫玄法以诱民，使入陷阱，孰积于此？囊尽铸钱，死罪积下；仅公铸钱，情罪积下。违法若此，尚何赖焉？又民用钱，郡县不同，或用轻钱，百家若干；或用重钱，平秤不受。法钱不利，利极而依之乎，则大为繁苛而利不能生，纵而弗呵乎，则事似易用，前文大乱，苟非其数，何相而可哉？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繁，视其累耨，也容吹叹，兼钱日多，五谷不为多，善人处而为奸邪，愿民陷而知行路，行路将甚不祥，奈何而乎？国之患此，利益必曰尽之，尽之不得其数，其伤必大。令尽铸钱，则钱必重，重则其利深，道铸如云而起，弃世之罪又不足以尽矣。奸硕不生，而法尽硕愧，同使之然也。故同不于天下，其为祸薄矣。今薄祸可除，而欺福可治也。何谓欺福？上收铜勿令布，则民不铸钱，情罪不积一矣，伪钱不繁，民不相疑二矣，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，铜币归于上，上携铜机以御轻重，钱轻则以数敛之，重则以数散之，货物必平四矣，以作兵器，以甲贵臣，多少有志，用别贵贱无矣，以临万货，以调盈虚，以收积限，则官富实而莫民困六矣，至无器材，以与匈奴逐争其民，则敌必怀七矣，故善为天下者，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今久退其福而行薄祸，臣诚伤之。上不听。是时，吾以诸侯及山筑前，复列天子，后卒叛逆。邓通大夫也，以筑前才过王者，故无邓前不天下。武帝因文景之序，愤胡越之害，即位数年，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欧，是两月，江淮之间萧然繁废矣。唐蒙司马相如使开西南夷，凿山通道千余里，以广巴蜀，巴蜀之民疲焉。彭吴穿会墨朝鲜至沧海郡，则燕齐之间 米然发动，即王辉谋马邑，匈奴绝和亲，侵扰北边，兵连而不解，天下共其劳。干戈日滋，行者饥，居者讼，中外骚扰相奉，百姓顽璧以巧法，财路好衰而不善，人物者补官，出祸者除罪，选举灵仪，廉耻相貌，武力禁用，法严令具，兴利之臣自此而始。其后卫青遂以数万计出击匈奴，遂取河南地，驻朔方，时又通西南一道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复旦溃响，率十余中至一旦，散避于穷泊以及之，数岁而道不通。蛮夷因以朔攻，立发兵诛之，喜巴蜀租赋不足以耕之，乃募豪民田南夷，入宿县官，而内受钱于都内，东至沧海郡，人徒之费拟于南夷，又兴十余万人驻卫朔方，转漕甚远，自山东衔披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并虚，乃牧民能入奴婢，得以终身赋，为郎增至，即入阳为郎，始于此。此后四年，卫青必遂十余万众击胡，斩捕首虏之事，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，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，兵甲转漕之费不预焉。于是大司农臣葬钱经用，赋税季节不足以奉战事，有司请令民得买爵，即赎禁锢免减罪，请至赏官，名曰五公爵，即十七万，凡值三十余万金。诸买五公爵官守者，是补吏，先除千夫如五大夫，其有罪又减二等，爵得至乐清，以显军功。军功多用超等，大者封侯卿大夫，小者郎，力道杂而多端，则官职耗费。子公孙弘以春秋之意，省臣下取汉相，张汤以郡文爵礼为廷尉，于是建之之法生，而废革举匪穷治之欲用矣。其明年，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蓟县，而公卿寻端治之，敬其党羽，坐而死者数万人，利益惨极而法令查。当世时，昭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，或至公卿大夫。公孙弘以宰相，不备实不重位，为下先，然而无益于俗，稍误于功利矣。其明年，票骑仍再出击胡，大克获，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，于是汉发车三万辆迎之，既至受赏，赐及有功之士，世岁废凡百余巨万。先逝十余岁，何爵管梁楚地，故以朔困，而元和之郡低色和，则坏爵废不可生计。其后藩系欲省抵柱之曹， 穿汾河渠以为盖田，正当时为魏曹回远，凿曹直渠自长安至华阴，而朔方亦穿盖渠，作者各数万人，立二三基而功未就，费邑各以巨万十数。天子谓伐胡故，盛养马，马之往来时长安者数万匹，族长者关中不足，乃调旁近郡，而胡降者数万人，皆得厚赏，衣食养给县官，县官不给，天子乃损善，解圣于寺，出御府进藏以善之。其明年，山东披水灾，民多饥乏，于是天子遣使许郡国仓廪以赈贫，犹不足，又募豪富人相假代，尚不能相救，乃徙贫民于关以西，即冲朔方以南新秦中，七十余万口衣食皆养给于县官，数岁待于产业，使者分布户，官盖相望，费以益计，县官大空，而富商贾或制财一贫，转谷白黍，废居居邑，封君解低首养己焉，也铸玉言，财获累万金，而不佐公家之急，黎民众困。于是天子与公卿议，更造钱币以善用，而催浮银并兼之徒。是时晋苑有白鹿，而少府多银锡，自孝文更造四铢钱，至是岁四十余年。从建元以来用少，县官往往即多同山而铸钱，民亦道铸，不可生数，钱亦多而轻，物亦少而贵。有司言曰：古者皮币诸侯以聘饷，今有三等，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，仅半两钱法重四铢，而兼获盗磨钱制而取玉，钱亦轻薄而物贵，则远方用币繁费不省，乃以白鹿皮方尺，原以会为皮币，值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饷，必以皮币见币，然后得行。又造银锡白金，以为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人用莫如龟，故白金三品，其一曰重八两，原之，其文龙，名白传，值三千；二曰以重差小，方之，其文马，值五百；三曰富小，妥之，其文龟，值三百。令县官削半两钱，更铸三铢钱，重如其文，盗铸铢金钱，罪皆死，而利民之犯者不可生数。于是以东郭咸阳孔瑾为大农城，领盐铁市，而桑弘羊贵姓。咸阳其之大御盐，孔瑾南阳大爷，皆置产累千金，故正当时进言之。弘扬洛阳古人之子，以心计，年十三世中，故三人言立世，悉秋毫矣。法纪一言， 利多废免，兵革朔动，民多买赋，及五大夫、千夫征发之事亦贤。于是除千夫、五大夫为吏，不遇者出马，故吏皆侍令伐及上林，作昆明池。其明年，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，赏赐50万金，军马死者10余万匹，转漕车甲之费不预焉。事时财匮，战事颇不得路意。有司言三铢钱轻，轻钱亦作奸诈，乃刚请郡国铸5铢钱。周郭其志，令不可得磨取玉。大农上盐铁城孔瑾咸阳言：山海天地之藏，已属少府。陛下福思已属大农左父，愿牧民自己费，因官器作预言，官与劳盆，扶食其民，与善管山海之祸，以致复县，亦立系民，其举世之意不可生听。敢私铸铁器预言者，帝左指莫入其器物，郡不出铁者，至小铁官，使属在所县。使锦咸阳盛传举行天下盐铁，作官府，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，吏亦多古人矣。商贾以币之变，多积货逐利。于是公卿言：郡国颇披灾害，贫民无产业者，木喜广饶之地，陛下损善省用，出近钱以振源源，宽待而民不齐出南亩，商贾资聚，贫者蓄积无有，皆仰县官。一时算摇车古人之民钱皆有疵，请算如故。诸古人莫作，世代卖买，居易筑基诸物，及商以取利者，虽无事及，各以其物自沾，率民钱2000而算一，诸作有租及住，率民钱4000算一，非利弊者，三老北边济事，摇车一算，商人摇车2算，船5丈以上一算，逆不自沾，沾不息，戍边一岁，没入民前，有能告者，以其半避之。古人有事疾及家属，皆无得名田以佃农，敢犯令，没入田货。是时豪富皆争逆财，唯卜氏硕求入财以助县官。天子乃超拜氏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填实请，布告天下，以讽百姓。初，氏不愿为官，上抢拜之，稍迁至其相，与自在其传。孔瑾使天下著作器，3年中至大司农，列于九卿，而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，管诸会计事，稍稍至军书以通货物，使令吏得入谷补官，郎至600担。自造白金5铢钱后5岁，而设利民之做盗铸金钱死者数10万人，其不发觉相杀者，不可生计。 设自出者百余万人，然不能半自出，天下大抵无虑接住金钱矣。犯法者众，力不能尽诛。于是遣博士楚大、徐衍等分行郡国，举并肩之徒，首相为吏者，而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，简宣、杜周等为中丞，义纵、尹齐、王温书等用极客为九卿，直指夏兰之属使出，而大农严义诸矣。初，义为济南亭长，以廉职稍迁至九卿，上与汤祭造白鹿皮壁，问义，义曰：今王侯朝贺以仓币值数千，而其皮件反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，天子不悦。汤又与义有戏，即人有告义以他意，是下汤制。义与客语，客欲出令下有不便者，义不应，微反唇。汤奏当一九卿，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复非，论死。自是后有复非之法比，而公卿大夫多产于取容。天子既下民前令而遵卜事，百姓终末分财左县官，于是告民前纵矣。郡国铸钱，民多兼铸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敕册，一当五，复官用非敕册不得行，白金稍贱，民服保用，县官以令禁之，无益，遂于终废不行。是岁汤死，而民不思。其后二岁，敕册前见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又废。于是西晋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钱，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消之，输入其同三官，而民之铸钱亦少，计其费不能相当，为真功大奸，乃道为之。杨可告民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抵皆欲告，杜周治之，欲少反者，乃分遣御史廷尉正兼分草网，即至郡国民前，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宅亦如之。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，民偷干食好衣，不是蓄藏之业，而县官以盐铁民钱之故，用少饶矣。亦广官至左右府，初，大农管盐铁官部多，至水衡，欲以主盐铁。即杨可告民，上林财物重，乃令水衡主上林。上林既充满，亦广。是时，越欲与汉用船战逐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管还之，置楼船高十余丈，旗帜加其上，甚壮。于是天子感之，乃作伯梁台高数十丈，宫室之修由此日立。 乃分民前诸官，而水衡、少府、太仆、大农各置农官，往往及郡县，比没入田田之，其没入奴婢，分诸院养狗马禽兽，给予诸官，官役杂志多，徒奴婢众，而下河曹度400万担，即官自抵乃足。所中言，世家子弟妇人或斗鸡走狗马，亦列博戏，乱其民，乃张诸范令，相引数千人，名曰诸宋徒。入财者得捕狼，狼选衰矣。是时山东披河灾，即岁不登数年，人祸相识，访二三千里，天子怜之，令饥民得留旧时江淮间，欲留刘楚，使者冠盖相主于道护之，下巴蜀粟以镇焉。明年，天子使出巡郡国，东渡河，河东守不易行至，不便自杀，行西于陇卒，从官不得时，陇西守自杀。于是上北出萧关，从数万计行列新秦中，以乐边兵而归。新秦中或千里无停教，于是诸北地太守以下，而令民得续边县，官甲马母三岁而归，即西十一，以除告民，用冲入新秦中。既得宝鼎，立后土太一祠，公卿白衣封善事，而郡国皆欲治道，修缮故宫，即当持道县，县治公楚，设工具而忘幸。明年南越反，西羌侵边，天子为山东不善，设天下囚，因南方楼船士20余万人击越，发三河以西冀击羌，有数万人渡河筑陵居，出至张掖酒泉郡，而上郡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开田关，斥塞族60万人戍田之。中国善道溃粮，远者3000，近者1000余里，解阳脊大农。边兵不足，乃发武库公关兵器以善之，车骑马乏，县官钱少，买马难得，乃著令，令封军以下至300担力以上，插出聘马天下亭，亭有续字马，遂克西。其向卜氏上书，远父子死南越，天子下诏褒扬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40斤，田10顷，布告天下，天下莫应。列侯以白属，皆莫求从军，至尹胄，少府省金，而列侯作胄金失侯者100余人。乃拜卜氏为御史大夫，事迹在位，见郡国多不便县官做盐铁，弃苦恶，价贵，或抢令民买之，而船有算，伤者少，物贵，乃因孔瑾言传算事，尚不悦。汉连出兵3岁，诸羌 觅两月，番禺以西至蜀南者，至初郡时期，且以其故俗制，无赋税。南阳汉中以往，各以地币及出郡立足，奉食币物，转车马披具，而出郡又时时小反杀吏，汉发南方立足往诛之，建岁万余人，废皆养大农。大农以军书调盐铁驻赋，故能善之。然兵所过县，县以为自己无法而已，不敢言轻复法矣。其明年，元丰元年，卜氏贬为太子太傅，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领大农。锦带锦管天下盐铁，弘羊以诸官各自恃相争，物以固腾跃，而天下复书或不偿其旧费，乃请至大农不成数十人，分部主郡国，各往往至军书盐铁官，令远方各以其物，如一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，至平准于京师，都受天下委书，召公关制车诸器，皆养己大农。大农诸官尽拢天下之货物，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。如此，富商大贾无所谋大利，则反本，而万物不得腾跃。故益天下之物，名曰平准。天子以为然而许之。于是天子北至朔方，东封泰山，巡海上，傍北边以归，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，前金以巨万计，皆取足大农。弘扬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利，即罪已赎，令民入粟甘泉各有疵，以赋终身，不复告民。他郡各书籍处，而诸农各置粟。山东曹以岁600万担，一岁之中，太仓甘泉仓满，边鱼谷诸军书帛500万匹，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。于是弘扬赐爵左庶长，黄金者在百焉。是岁小旱，上令百官求雨，卜氏言曰：县官当实租一税而已，今弘扬令立作事列，犯物求利，烹弘扬，天乃雨。久之，武帝疾病，拜弘扬为御史大夫。昭帝即位六年，召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，问以民所疾苦，教化之要，皆对愿罢盐铁九阙军书官，无与天下争利，是以简洁，然后教化可兴。弘扬难，以为此国家大业，所以治四夷，安边足用之本，不可废也。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九姑，弘扬自以为国兴大利，伐其功，欲为子弟得官，愿望大将军霍光，遂与上官桀等谋反，诛灭。轩辕成哀平五世，无所变改。元帝时 常罢盐铁官三年而复，共与盐铸钱彩铜一岁十万人不耕，民作道筑现行者多，富人藏钱满室，犹无厌足，民心动摇，弃本逐末，耕者不能办，奸邪不可尽，缘起于前，及其末者绝其本，以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，吾复以为弊，除其贩卖租珠之律，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，使百姓一役农桑。一者以为交易代钱，布帛不可尺寸分裂，与役一寝。自孝武元寿五年，三官出铸五铢钱，至平帝元始中，成钱280亿万余银。王莽居舍，贬汉制，以周钱有子母相权，于是更造大钱，径寸二分，重12铢，文曰大钱50。又造器刀错刀，器刀其环如大钱，身形如刀，长2寸，文曰器刀500。错刀以黄金错其纹，曰一刀值5000，与5铢钱凡4品并行。莽极真，以为书刘字有金刀，乃罢错刀器刀及5铢钱，而耕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，名曰宝货。小钱径6分，重1铢，文曰小钱值1，赐7分3铢，曰腰钱10。赐8分5铢，曰右钱20。赐9分7铢，曰中钱30。赐1寸9铢，曰壮钱40。因钱大钱50，是为钱货6品，值各如其文。黄金重1斤，值10000。朱提银重8两为1流，值1580。他银1流值1000，是为银货2品。圆规巨染长尺2寸，值2160，为大贝10捧。公规9寸，值500，为壮贝10捧。侯龟7寸以上，值300，为玄贝10捧。子龟5寸以上，值100，为小贝10捧，是为龟宝4品。大贝4寸8分以上，2枚为1捧，值216。壮贝3寸6分以上，2枚为1捧，值50。腰背2寸4分以上，2枚为1捧，值30。小背寸2分以上，2枚为1捧，值10。不盈寸2分，漏肚不得为捧。帅眉值3钱，是为备货5品。大布、次布、地布、壮布、中布、插布、后布、右布、腰布、小布。小布长寸5分，重15铢，文曰小布100。自小布以上，各相长1分，相重1铢，文各为其布名，值各加100。上至大布，长2寸4分，重1两， 而值千钱矣，是为布货食品。凡宝货五物，六名二十八品。著作前部皆用铜，小以连锡。文治周郭仿汉五铢钱云，其金银与他物杂，色不纯好，龟不盈五寸，背不盈六分，皆不得为宝货。原归为菜，非四民所得居。有者入太卜受职，百姓溃乱，其货不行，民私以五铢钱试买，莽换之，下诏敢非井田携五铢钱者为货众，投诸四邑以欲魑魅。于是农商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涕泣于市道，作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，自公卿大夫至庶人，不可称数。莽之民仇，乃但行小钱之一，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，龟背不属且寝。莽性躁扰，不能无为，每有所兴躁，必欲依古得经文。国师公刘钦言周有全府之官，收不子，与欲得，即亦所谓理财正辞，尽民为非者也。莽乃下诏曰：夫周礼有奢货，越语有五军，传记各有管焉，今开奢贷张五军，设诸管者，所以其众数亦并兼也。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军官，更名长安东西市，令及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渊、成都市长皆为五军司事师。东市称京，西市称畿，洛阳称中，于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，皆至交易城五人，钱府城一人。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归取备者，皆自占私事钱府，顺时器而取之。又以州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值，出三夫之税，城郭中宅不数亿者为不毛，出三夫之布。民浮游无事，出夫布一匹，其不能出布者冗作，县官亦似之。诸取重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，贫富桑蚕之刃纺机补缝，工匠巫医补助及他方技商贩古人，作四列里区业社，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，除其本计其利，十一分之，而以其一为共，敢不自战，自战不以实者，仅没入所采取，而作县官一岁。诸司事常以四时中月时定所长，为物上中下之价，各自用为其事平，无居他所。众民卖买五谷不薄，私民之物周于民用而不受者，军官有以考验绝食，用其本价取之，无令折钱。万物昂贵，过平一钱， 则以平价卖与民，其价低贱减平者，听民自相与事，以防贵与者。民欲祭祀丧祭而无用者，前服以所入工商之贡，但奢之。祭祀无过旬日，丧祭无过三月，民或伐绝，与代以至产业者均受之，除其费，即所得受息，无过岁十一。西河鲁匡言：名山大泽，盐铁钱不薄，五军赊贷管在县官，为九谷犹未管。九者，天之美禄，帝王所以颐养天下，享祀其福，福衰养疾，百里之会，非久不行。故诗曰：吾久孤我，而论语曰：孤久不食，二者非相反也。夫失去成平之事，久孤在官，何止辨人可以相遇也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，久孤在民，不恶不成，是以宜而服食。今绝天下之久，则无以行礼相样，放而无限，则废财伤民。请伐谷，令官作酒，以2500担为一军，率开一炉以卖，受50酿为准，一酿用粗米二壶，曲一斗，得成酒六斗六壶，各以其四月朔米曲三壶，并计其价而三分之，以其一为酒一壶之平，除米曲本价，计其利而十分之，以其七入关，其三即遭在灰炭，即公器新桥之费。西河致命侍都五军六管，郡有数人，皆用复古。洛阳薛子仲、张长书、林兹、姓韦等，盛传求利，交错天下，因与郡县通奸，多张空布，腐葬不实，百姓余病，莽之民苦之。复下诏曰：服盐，食肴之将；酒，百药之长；家会之号；铁，田农之本；名山大泽，饶眼之藏；五军赊贷，百姓所取平，养以己善。铁不同也，通行有无，备民用也。此六者，非边户其民所能加作，必养于世，虽贵数倍，不得不买。豪民富谷，及腰贫弱，先生知其然也，故管之。每一管未设苛条防禁，犯者罪至死。兼利华民并亲，众庶各不安生。后五岁，天凤元年，父身下金银龟背之货，颇增减其价值，而罢大小钱，改作货布，长二寸五分，广一寸，手长八分右击，广八分，其圆好近二分半，足之长八分，肩广二分，其文右曰货，左曰布，重25铢，直货全25，货全径一寸，重5铢，文右曰货，左曰全，眉直一，与货布二品并行，又以大钱行酒，罢之。 恐民邪不止，乃令民且独行大钱，与新货权俱每值一，并行近六年，无得复携大钱矣。每一亿钱，民用破业，而大现行，忙以私铸钱死，即非举宝货投四亿，犯法者多，不可生行，乃更清其法，私铸作不全者，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，立即比武，知而不举告，与同罪。非举宝货，民罚作一岁，立免官。犯者于众及五人相作，皆没入。郡国建车铁锁，转送长安中官，愁苦死者十六七。做货部后六年，匈奴侵寇甚，莽大牧天下囚徒人奴，名曰诸突西勇，一切税利民，资三十而取一。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受利，皆保养军马，礼尽复以与民。民摇手触尽，不得耕桑，摇亦繁聚，而枯旱蝗虫相因。又用制作未定，上自公侯，下至小吏，皆不得俸禄，而私赋敛，货禄上流，欲送不绝。利用苛暴立威，庞元莽进，侵克小民，富者不得自保，贫者无以自存，岂为盗贼依祖山泽？力不能勤而复辟之，尽淫日广。于是清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，战斗死亡，原边四夷所系虏献罪积义，人相识，急忙喂诸，而天下户口减半矣。自发诸突西勇后四年，而汉兵诸莽，后二年世祖受命，荡敌凡科，赴五铢钱，与天下更始。赞曰：一称袍多一寡，称物平施。书云：冒迁有无，周有全府之官，而孟子亦非苟至识人之时，不知廉，也有恶殍而服之发。